更我自思维，心我以德，阿罗汉道，久离病缘，到云何今日不生心痛，将无去失。我自思维就是月光童子啊，咁啊，佢当时觉得个心咧好痛，咁啊，既然心咧觉得好痛，痛到咧好似射利得啊，咁啊，遭呢个恶鬼咧响我个头啊打咗一下咁，痛到咧好剧烈，所以佢个心咧就谂，佢话我今日得阿罗汉道，即系正到阿罗汉果咯。就久离病缘啊，即系好耐以来咧，都离开咗呢个病之缘。嗱，病之缘咧就系、是、有现在，系有过去。例如某一个人，咁过去曾经杀生，以及老乱众生啊，所以感到今生就多病。嗱，若是话现代嘅病缘咧，或者佢俾鬼害。或者都常常发脾气啊，或者多人积欲过度啊，或者咧系多劳啊，咁啊工作时间咧系过度啊，或者咧佢就多闲情喎，咁啊成日瞓觉啊，或者就多忧虑、多苦恼，或者不善调于自己嘅身体咧，都系属于呢个身病之源。但系现在月光童子博士思维，佢话我如今已经正到阿罗汉果，咁啊断尽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，已经咧冇咗呢个现缘，但系过去作业所感之心啊，咁啊仍然系存在咯。所以就有呢个心痛之时，个云何今日啊，不生心痛，咁啊将无退出，咁啊难道我所证之道啊会痛失吗？咁啊以时童子就结来我田，就说如上说啊，咁啊正当我自己思维，我现今已经得阿罗汉道，久离病缘，咁啊点解现在今日？仲会有心痛之事发生呢？咁啊，正当呢个时候啊，我呢个童子咧就接来我前，佢好快好快咁咧就来到我面前，佢就说如上次啊，佢就详细咁讲出，佢话刚才见到师傅个房间啊，满屋都系水，咁啊，我一话奇啊，咁啊，师傅亦都未曾讲过俾我听喎，咁啊，然之后个房间点解净系水冇第二样咧？咁而家呢啲水啊，系真水抑或假水咧？咁话我唔知，亦都好奇，所以我就将一份瓦片咧，就抌落啊嗰啲水嗰度。但系听见佢咧系叮叮一声会响噶噃，咁啊佢就将呢件事咧就同呢个月光童子讲啦。咁话我得到完，咁啊光童子自己讲啦。咁话我听咗之后咧，我就再同。这个童子讲，他说雨更先生，他说假如你啊，等一阵间你再见到有水之时，你就可即开门就入池水中就除去瓦砾啊。他说你应该快啲，咁啊入到打开呢个门，咁啊入到呢间屋里边有水嘅地方咧，你将头先抌入嗰份瓦片啊，你攞咗佢，唔好答唔。就童子奉教啊，咁呢个童子咧就依教佢行咯喎。咁啊，后来果然咧，佢话后入定时就横幅见水啊，就瓦砾就远移。咁后来佢又入定啦，咁啊仍然咧系见到满屋都系水，因为佢所收嘅系水罐啊嘛。咁啊，既然满屋都系水啦，咁啊屋里边刚才嗰块瓦片啊。远然仍在啊，见得清清楚楚。咁啊，开门除出，咁啊，只奉教啊嘛，就即刻打开呢个门，咁啊，将刚才呢份瓦片啊攞出啦。佢话我后出定就心急如初啊，后来我再出定之时， 咁因為我內心嗰份瓦片已經攞咗啦，所以我個身體咧，而從最初未有瓦片之時，咁啊一啲痛楚都冇啊，身體咧就好健康，咁啊説明咧佢未曾啊係亡身。吉風咁無量佛，咁啊月光童子雖然上供施佛，下濟含靈。但自己修行呢，他仍然是收集这个水罐，他继续精进，他虽然闻多佛法，若是一法未成，你又修其他法呢，亦都难以成就啊。所以他虽然逢无量法，是无量法，闻无量法，他从始至终呢，以收集这个水罐啊，为他自己的本行，各位如是乃至道，山海自在，通往如来。山即是地大，咁合嘅功德如须弥山，系超出一切，系巍巍伏天。海呢，就即是系水大啊，咁啊指个水大就属于普光摩尼香水海。嗱，咁啊只喺情。极无波，所谓即极无照，能够影现万象。咁就譬如佛嘅自受用境系圆而不动啊，若是他受用境咧，就能够普应尘机。自在咧，嗱山以共海，本来就唔自在嘅。山能隔断个海啊，海咧亦都能够隔断呢个山。咁啊！現在佛了達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之故，所以山就唔會妨礙呢個海啊！啊，若是話達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咁就海咧唔會妨礙呢個山，所以山海通用就如得自在。咁啊，空就即是神空。咁啊，说完成佛之后，能够一为无量啊，无量为一，咁啊叫做通王咧，就系、是、自在意啊，佛为诸法之王，以佛咧系为最尊，个方得王身。嗱，咁啊，月光童子收拾水罐，逢无量佛都尚未王身，现在一直至到山海自在，通王如来。咁啊，为佢说呢个正色真空，正空真色，咁啊色不外色啦。又为佢说呢个正色真空，正空真水啊，所以水亦都不外水啊。咁啊，既然色与共水都系唯一状性，咁啊，从此佢进一步五一切法，咁啊亦就系如来藏了真如性啊。从此佢贯行真性，咁啊顿悟地性、水性，就一性无二性，所以得到忘心，咁啊亦即系忘观啊。从此空性圆明，就成法解脱。佢以十方法诸香水海，就正合真空，就系了正水真空。净空真水，咁就真正个水大，既如是状性啦，就以十方佛国土嘅诸香水海咧，佢话净合真空啊，系同一状性，合于呢个真空嘅理体。咁啊，既然佢悟得真中嘅水大，以十方佛国土嘅香水海。同一状性，正合真空之故，所以就无二就无别，同一空体啊，咁啊都别唔得化解脱耳，虚空亦都不生啦，所以若水就若生，皆性就皆真，所以无二就无别，就名为一个菩萨，从三摩地。入无生忍，入大乘见道位啊，见中道法身， 能够一生现无量身，净空天界度众生。他说今于如来就得同真名啊，就如菩萨位。咁就说明咧，菩萨进入呢个儒教初地位，若是别教就系初地位啊，入呢个菩萨正位，顿证三德，所谓现今于如来前得呢个同真之名啊，所谓千真万难，见此呢个不生不灭嘅中道理体，奋正佛功德，所以如菩萨会啊，能够如入呢呢个菩萨之类。咁啊，上面呢就系求佛问嘅从何福缘系入沙摩地，咁啊向下就求佛问啊，五十八界谁为圆通？佢话佛问圆通。咁啊，别人所证我就不得而知啊。若是我月光童子所证呢，佢话我以水性就一味流通，就说明呢个水性即而系妄性啊。所谓一性就圆通，一切性一味流通，一切法咁就叫做我以水性就一味流通。从此得无生忍，就属于呢个大乘嘅无生法忍。得圆满菩提，咁啊分科无名，分正法身，从此渐断四十二品无名啊，登涅槃山顶，正同于佛啦。为圆满菩提，属于咧系最为第一，即是修水观而得正圆通。得琉璃光。花王子他即从坐起就顶礼佛足他二百十年，但我亦往昔经行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清，开示菩萨本国妙明，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言功力所转，我依以时观界安立就观世动时，观身动止就观心动念，诸动的无异等区别，我觉了此贫动性来无所从，就去无所住，十方微尘颠倒众生从一虚妄，继而是乃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的一气中处百蚊锐，周周乱鸣地于分寸中苦发狂闹，我逢佛地己得无生忍，以时心开就乃见东方不动佛国，为法无止四十方佛身心发光洞彻无碍。佛问曰：我观察风力无依，断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的全一妙心，思为第一。此一大段经文就是观七大的第四科，名为琉璃光，就是观风大。琉璃光就是一尊菩萨的圣号，属于能修观之人。观风大，此风大就为他所观之境，观风大而得正圆通，就叫琉璃光，是观风大。风就有内外之分，内风就是呼吸、言论、行来进止一切的动作，外风呢凡是动的都名为叫做风。现在此琉璃光菩萨遍观内外风，虽然有不同，但是动性就唯一呢，动性就无二。再观动性亦是空不可得，从此呢是断烦恼得正圆通。佛琉璃光化王子，琉璃光印度话叫做废琉璃，中国话叫做清积宝。此个清积宝之体呢永远不变，譬如菩萨这个常德啊，此个琉璃宝体正清净，所谓一尘都不染，就譬如菩萨这个净德， 使个琉璃宝人人见到都欢喜啊！咁就譬如菩萨嘅乐德啦，嗱，此个琉璃宝能够影照万物啊，就譬如菩萨呢个我德，所以琉璃光宝咧就譬如菩萨呢个常乐我净嘅四德，法王子咁啊，琉璃光菩萨系一尊菩萨，就系为呢个法王之子啊，即系东方阿初佛座下。一尊个大菩萨，佛即从坐起顶礼佛足第二百佛言，即系经家叙述啦。咁啊，琉璃光法王子敬佛嘅仪式，咁我呢往昔经行沙劫，就系叙述啦。我往昔好远好远以前，咁啊，经过恒河沙劫咁长嘅时间，咁啊，嗰个时候咧。有出世啊，即系有一尊佛咧化度呢个众生而出现于世，咁啊佢个别号叫做无量精啊。嗱，无量就有两种嘅道理，一种咧系有量中嘅无量。嗱，例如呢个太仓之足啊，咁啊冧到佢堆起嚟，如同呢个大山咁高。咁啊，你话如果骤眼一睇咧？真系无量啊，数都数唔清。但系如果你真系长长细细咁嚟数下佢咧，咁啊的确一粒粒咧数得清清楚楚嘅。咁你骤然间睇到个好高好多，咁啊佢就无量啊。但系你真系将佢粒粒照样咁啊数下数下咧，亦都数得出佢个头绪啊。所以佢就有量啊，合埋咧佢就有量中咁无量。咁啊，第二就叫做无量之无量，就是我哋众生呢个本有自心，无有边表限量啊，含果虚空，咁啊叫做无量中之无量。咁啊，现在此一尊佛嘅别号叫做无量精。咁啊，点解佛嘅别号叫做无量精呢？就系因中观呢个风大而正圆通。嗱，咁啊，风就系摇动嘅，系喐动嘅，咁啊，不东就不西啊，冇有一定嘅。咁啊，风动之时，咁啊有呢个音声发出啊。嗱，风能够鼓动，所以万物既然无量啊，咁啊，风鼓动万物之时，佢所出嘅声嘅嘢都系无量。咁啊！现在此一尊佛观于呢个声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依，无来去相，即是空，空则无边表，因此呢系正圆通。咁啊，如是解释呢，就若呢个实自正理呢方面嚟讲噶，咁啊属于自理。嗱，咁啊佛成道之后，咁啊目的就为道众生啊。但是由于众宿种类根性嗜好各各不同，咁啊佛观机所说嘅法音啊，咁啊亦复无量，所以名为即系无量嘅声啊，即系无量嘅法音，无量嘅说法音嘅，咁啊如是解咧，就若呢个权智利物呢方面嚟讲嘅，咁啊若权即系若实，即皆无量。凡事成佛啊，都系具足如是无量嘅功德，同埋一一功德即亦复如是啊。所以此一尊佛嘅别号，名为叫做无量精。个开示菩萨就本觉妙明，嗱咁啊无量精佛咧，咁啊成佛教众生啊嘛，所以佢以为众生咧就说呢个开示啊，嗱咁啊说开示。就属于呢个言教，用音声言教而说，同埋众生嘅心性虽是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，具足诸佛果上功德，即与佛无异。但系由于一向迷而不知，咁啊一定要像佛嘅开示发音咧，先至能够悟道，咁就名为叫做开示。嗱，咁啊对象。就是菩萨啦，即是受化之机。 咁受法之经就有两种人，一种受大乘法者就名为叫做菩萨啦。如果受呢个小乘法者咧，就名为叫做声闻缘觉。咁有啲佛国土，由于众生根性猛利，为说大乘，所以受法之机就为是菩萨啦，冇呢个声闻缘觉，所以始终说无量经佛啊，所开示嘅当然系无上甚深微妙法啦。但系个受法之机呢，系属于菩萨啊，所谓对呢个大乘菩萨而说嘅，咁啊属于随智语，就系随佛啦出世个本怀而说啦，咁啊说出个中道圆融，第一而嚟，佢话本国妙明，咁呢个本国妙明呢，就系个开示菩萨之时，咁啊呢个法音之中啊。所包含嗰种嘅道理，呢种道理叫做本国妙明。嗱，咁啊一切众生本来是国，咁啊叫做本国，不假修成而后国，乃系本来是国，咁啊本国啦。嗱，咁啊心性无相，系不可思议，我哋叫做空啊。嗱，因为空故就离过绝非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咁啊不可以言思，就不可以心意啊，就名为叫做妙，系属于本无妙。嗱，咁佢照了诸法之时，能够了了而知光明透彻，就叫做明啊，系乃是本来明。所以说咗话本国妙明，系属于直而常照。就佛说本国妙明，为利众生，都是知得呢自己有佛性。咁啊，但系佛性向来俾呢个烦恼障而不显。咁啊，现今欲想显示此个本国妙嘅佛性啊，咁啊，原则要点样修行，先至可以显示出呢个本国妙明嘅真性呢？我话观此世界，足合众生身啊，皆是妄缘，就风力所转，此就开示呢个观行。咁啊，令行者咧系返妄归真。嗱，我话观此世界，咁啊，世界就系众生所依止之处，名为佢哋依报。嗱，咁啊，众生咧。即如下文讲，有十二类之多，各个不同。咁啊，众生属于正报啊，正作业依业呢而受呢个果报呢，系有十二类个不同。咁啊，众生因为迷之故，所以唔知得呢个身心虚妄，所以执为实我执法。咁啊，其实指个身心世界啊，咁啊切。底虚妄，我哋若是长长细细嚟到观察一下，你观此个真心世界系从何而起呢？所以话皆是妄缘，系风力所转啊！就当佢正在观察之时，咁啊，佢就知得呢本国妙明，直而常照嘅真心之中。因为照九生路就属于呢个不思议分，嗱一念妄动啊，就属于呢个不思议变啊，咁啊由是身心世界就从此生起，就名为嘅妄缘。咁啊风咧就话不觉妄动，我哋一念不觉妄动，咁啊呢个动咧就有风生啦。咁啊，现今呢个身心世界系由呢个风力转变嘅，因为风系一念不觉而妄有，非是真有啊！我哋众生嘅身心系由呢个妄风所转而有，咁就变成为妄上之妄。咁啊，众生颠倒于呢个无我中，咁啊执为有我啊，于个无法之中。佢就执为实法， 咁啊，現在佛教去觀呢個身心世界，都係呢個妄緣風力所轉，令佢知得呢個身心世界徹底虛妄，無我摸索，盡斷我法而執，而正本有個妙覺明心，所證呢係與佛無異啊！此就係說明，咁啊，佛教菩薩所修嘅本行。咁啊，向下咧就话说明阿菩萨，咁啊依佛教而修行。佢话我依以时，咁啊我正在此嘅时候啊，即系佛咧，咁啊教我观呢个风大，观一切法身心世界都系妄缘风所转。咁啊，我正在呢个时候啊。我就觀大就安樂，街是有東南西北，有四圍上下，但街本來是無情，怎樣可以安樂呢？就是由這個妄心分別，所有界之安樂。那麼若是離開這個妄心，亦都無界可得，此就是佛開示之後菩萨依观嚟修行，咁啊观世嘅动时，嗱世就系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嘅三世，但系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嘅生生灭灭本无形象啊，咁啊而家佢就点样会动呢？咁啊亦都系由呢个妄心分别，咁啊因为有妄心分别念念不停。而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三世流動，那他就觀世動時，那若是離開這個妄心，那亦都無這個三世可得。那麼觀身就動止，動就是行住坐卧四威儀中，屬於這個行的威儀，那麼行就屬於動相，那這個止字呢就属于这个四威仪中啊，所谓住、坐、卧，我哋住以共坐以共卧啊，都系属于咧呢个止，即系静下嚟嘅。因此呢个动以共止咧，就即系行住坐卧四威仪。咁啊，但系呢个身点解会有呢个四威仪嘅行动呢？就系、是、由于呢个妄心分别。有这个行动啊，他说观身的动止，那么若是离开这个妄心分别，身都尚且无，那就何来这个行住坐卧这种的动相可得呢？他说观身的动念，心属于虚浮妄想，所谓起灭都无从，定为他的动念。那么原则啊，我哋点样会动呢？就因为呢个妄心分别有动啊！我哋个妄心念念不停咁啊起分别啦，咁啊属于呢个动相啦，咁咧叫做观心动念。咁啊若是离开呢个妄心，呢个念亦都无动相可得。咁啊此就佛教菩萨观呢个世界真心，由于呢个妄想而有啊。咁啊，若离妄想，身心世界咧，当下即空。佢话知动就无异，等无区别，就系话界嘅安乐，世之动时，身嘅动止啊，心嘅动念都名为佢嘅知动。咁啊，所谓无异咧，就说明身心世界。咁啊，外表嚟睇咧，既然有身心，咁啊，亦都有世界。咁就似得系唔同咯，有分别啊！但系动性执一啊，所以无有两样。我话诸动就无二，等无差别。嗱，咁有观界之时，动系不可得啊！佢观世之时，求动亦不可得啊！佢观身之时，乜求动亦不可得啊！观心之时，求动亦不可得。咁啊，不可得故，本体清净，就何来异相呢？ 佢話諸眾就無異，等無差別。嗱，咁佢有觀身心世界，都係屬於呢個道相。後來佢進一步觀呢個道相不可得，全由妄想分別。但係妄無自性啊，當體即空。佢話我是覺了，此群動性啊，都來無所從，就去無所至。就話佢修觀之時，咁啊覺得呢個動性啊，既無來處，都亦無去處啊。嗱，咁無來處就無生啦。嗱，咁無去處就即係無滅啦。無生滅咁啊，即係無動。就個説就在呢個動相之中，咁啊覺悟啊，無來去，無生滅呢個不動之體，於呢個動中咧，證到呢個不生不滅不動嘅本覺妙明。佢話我是覺了此群動性，來無所從，就去無所至。佢話十方微塵遍覆眾生，就同一虛妄啊！就話十方世界咁啊，已經係多如微塵啦。我哋佛經講動不動都話恆河沙等佛世界啦嘛。咁啊，接連十方世界之多咧，已經係如同咁微塵咁多。咁啊，一世界裏面眾生已經係無量之多啦，何況十方微塵咁多嘅世界？咁啊，裏邊嘅眾生咧就更加多到無量無量啦，數唔出。嗱，咁啊，眾生雖然係多啊，但係同時一妄啊，同名叫做顛倒眾生。點解咧？因為眾生迷真起妄，咁啊執呢個身心世界為實我實法，咁啊即此執著啊，名為叫做顛倒因。嗱，咁啊眾生呢個法身本體，咁啊本來就與佛無異嘅，咁啊由於迷咗呢個本覺妙明個法身本體啊，咁啊起心妄動，種種分別，妄生呢個憎愛取捨，因而流轉生死，所以有十二類眾生呢個奇形怪狀不同，咁啊屬於係顛倒果啦。所以眾生若因地若果，若身地若心啊，無不顛倒，所以名為佢顛倒眾生。同一虛妄啊，咁啊眾生由起妄心，咁啊作呢個妄業而受呢個虛妄果報啊，或業苦三種咧，都係同一虛妄。咁啊點解咧？你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啊，咁觀此個動相不可得，咁啊當下就冇咗呢個惑熱苦啦。咁啊説明呢個惑熱苦咧，咁啊同一虛妄喎。咁啊，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嘅所有眾生，嗱咁啊三千大千一世界內咧。咁啊，經常講一千嘅日月照臨之處，就名為佢哋一小天啊。咁啊，一千個小天就名為佢哋一個中天。咁啊，一千個中天名為佢就一個大天。所以別就係小、中、大三天，總名咧佢哋一大千世界有八億日月。照临之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呢是所教化的地方，咁啊其中里边嗰啲众生啊，咁啊人人都是贪名求利，人我是非先王争霸剪土开疆啊，咁啊其中呢个名利之多咧，咁啊你争我夺，咁啊好似乜呢？佢話如一氣中啊，就儲百蚊銀，佢周周亂名；於分寸中就古法狂鬧啊！佢話譬如咁啊，在一個器皿之中，咁啊佢裝到一百隻蚊仔喎。嗱，咁啊一個器皿裏邊，咁啊丁方只係分寸， 但是你说养到那100元仔啊，那个地方当然很小啊。那么这100元仔在这个方寸的器皿之中啊，你叫他有什么发展不错啊，有什么发展不周周连连，这是古法狂闹呢，这个一定的。那么大千世界如同一个器皿啊，所有众生就如同这个100元仔，那么周周连连一分寸中古法狂闹，就譬如我们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，你真的我与人我是非，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如器皿刹那变幻，他亦不知道这个真心如同这个蚊蕊啊，所谓诞生即死，他亦不知得这个人命无常，所谓呼吸难保啊，他更加不知道内积这个宝贵的光阴，以这个有限的光阴收这个无谓的福业，所以就叫他就颠倒众生啊。那么菩萨以这个广大的慈悲智眼来观之啦，那么此一类众生实在是可怜，那么亦复是可笑。那么逢佛未己就得无生忍啊，就话逢无量经佛闻法修学，那么经时未久就得证无生忍，入菩萨位，正道不退转。他话以时就心开，咁啊，当令无生忍之时，咁啊，心光就开发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心光开发啦，咁啊，当然就系破烦恼啊。因为此心光向为烦恼所盖，现在由闻法修观，到九力强，顿破无明，心地开朗，豁然通达，好似云霄月现一样。咁啊，乃见东方不动不觉为法王子，嗱，东方就为群众之首。咁啊，菩萨观动而正呢个不动，悟动中有呢个不动性，所以就乃见东方有呢个不动佛国。嗱，咁啊，此个不动佛即是东方个阿初佛。咁啊，不动佛国，咁啊，即是系妙喜国。咁啊，阿初佛有大威德，所以经中讲若人念此佛名，嗰啲魔王啊头都会痛啊，身大部位。咁啊，现在琉璃光菩萨于动中悟到呢个不动性，所以为呢个不动佛法王之长子。所以庞大士讲啊，佢话此文阿初佛即系已向东方土啊。他今日怎知为就不动不自然道啊？咁啊，说明咁啊，东方不动阿初佛呢，唔系响别处求，就系、是、当人自己个佛性啊。此个佛性系如如不动。若见每一个人，你若想见到正到此个不动佛国个阿初佛呢，你唔使去别处求。你但观自心，心何所动？你观这个动相从何起啊？此动相是住于何处？咁你如是观心，心无所动啊！你当下就见到阿初佛。咁啊，自十方佛嗱，咁啊，菩萨以一身就现无量身啊！则唔单是阿初佛，咁啊亦都是十方诸佛。咁啊于十方诸佛座下，皆有琉璃光菩萨。咁啊一菩萨如此啊，一切大菩萨亦复如是，能分身十方佛座下，供佛闻法，用教化众生。佢话身心就发光。为什么会身心发光呢？就是了得性空真空，性空真空悟得幻化空身即发真，所以得到身发光。若是说了达无明实性即发性，了达正式明知国明真识妙国暂言，遍十方界 所以就得到这个心发光。那么不单是真心发光，其实一切法都可以发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都是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而一切法都是本国真心，所以不单是真心可以发光，那么一切法那么亦都可以发光，因为一切法本体就是如来藏啊，妙真如性，个动次就无碍。咁啊，由于身心都发光之故，咁啊内外一致，表里一如，所以能够动次无碍啊。因此呼佢为佢就琉璃光菩萨。咁啊，上咧就求佛问，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咁啊，向下咧就求佛问五十不戒谁为圆通？佢话佛问圆通，咁啊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咁啊，若是我琉璃光所证咧，佢话我以观察就风力就无依，就佢收观之时求呢个风浪无所藏，亦都去无所至啊。咁啊，既无内虚。咁啊，即是无生灭，当下清净寂灭，当体全空，所以叫做无依。咁啊，悟菩提心，悟得呢个风力无依，即是空故，空即是菩提心，空即是国度。咁啊，即是众生嘅自性啊，系各各圆满。咁入三摩地就系悟到呢个菩提心。是无有彼此，非生佛正凡，非世界众生，一切是不可得，清净本然。那么意思说你悟得，那么本有自性是照而常照，那么叫做定。那么若是说直而常照，那么叫做慧。那么由此的定慧力，所以得到不动啊，名为佢哋入三摩地，亦即是系进入咧九灵严大地。一合十方佛嘅全一妙心，就思为第一。嗱，合咧就系、是、合十方之佛所证啊，所传啊呢、这个妙觉明心。嗱，好似佛在灵山会上。咁啊，拈花明烛大师，佛拈花嘅意思，咁啊唯有阿难尊者咧，咁啊能够领悟，咁啊佛咧就系、是、全心印啊，于迦叶尊者，嗱咁啊本师释迦牟尼佛意思，咁啊一切诸佛啊，亦都如是啊，全一妙心，亦都说明诸佛。出世的本怀，因为佛正此妙心而受用啊，是常乐我净，咁啊他受用是遍于佛界，尽于未来，利乐众生。但系回观众生都具此妙心啊，因为迷故不得受用，反受生死，热恼无边，所以诸佛起大慈悲，动大哀怜。非生自生出现于世，开始此个本觉妙心，令佢自悟自证，正同诸法。嗱，咁一佛如此，一切佛都是如此啊！咁就叫做佛佛道堂，亦是十方诸佛出世本怀，唯有开示众生啊！呢、这个本有妙心，所以经中讲佢话如唯此一事实。就如意则非真啊，又为来所以出，就为说佛为故，咁就名为啊，叫做合十方诸佛。咁啊，全此咧一个妙觉明心，故为思为第一。咁啊，讲此处时间已到，向下问长就付于明日。